和神的应许，神的律法，神的福音。OK， 好，我们来看神的应许，约珥书二章三十二节，凡求告耶和华的就必得救啊，英文是 be delivered。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一节，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所以呢，有吩咐也有应许，这个是我们要传的。最后第四个，为什么我们可以信主耶稣呢？因为耶稣基督的绝对完备性。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里面有一切，主耶稣要搭救，他也有能力，他愿意，他也能够做成救我们的功夫。我再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救罪人的。那这个是跟我们阿米念的弟兄姊妹不同的地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不只是写了好多的支票让你去填你的名字去 cash， 不是，耶稣基督所做的是救罪人，的的确确抓他们起来，从黑暗到光明。不光是如此，而且救他们到底，还有中间的安慰、保守、搭救他们脱离凶恶和试探诱惑等等。啊，耶稣基督是有足够的能力、怜悯来搭救。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我们来读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要叫我们称义。好，所以耶稣基督死，他的复活，都是为救我们。所以呢，我们不信呢，不是不好意思，是不信啊，是不顺服、不感恩。好了，我们现在来看悔改。刚才讲完这个信心，我们现在要讲到悔改这个题目了。我们可以说，神在福音里，神在约里面，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要求人做什么？不外三件事：信靠、悔改和顺服。现在我们是来讲悔改这方面，等一下呢，我们要讲的好行为就是顺服那方面了。Okay， 信心跟悔改是同一件事，可以说是一个铜板、一个 coin 的脸，两面。信心是降服，跑到基督面前投靠他、投奔他。悔改是什么呢？悔改是离弃罪，还是跑到十字架的面前。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七到十八节讲到保罗要传福音，叫人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 turn from darkness to light， 回转。所以悔改这个字有归回、回转、turn、return 的意思在里面的。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圣经所用的词啊，第十八页，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开始传道，最早的讲章，对不起，对的，是七十七页，对的，马太福音三章第二节，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耶稣最早的讲道讲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可福音说的是，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悔改是耶稣基督最早的讲章的内容，悔改也是耶稣基督最后讲章的内容，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四十四到四十七节。耶稣基督他受苦进入到荣耀，然后悔改赦罪的道要传到万邦，从耶路撒冷开始，你们是我的见证。耶稣对他的使徒们说：“所以悔改是耶稣基督从头到末了在地上的信息。所以悔改是福音信息，这个约的信息是吩咐和应许。悔改是福音的内容的一部分。 悔改不是不是一个福音单章讲到最后附带的一个祷告里面的一部分，不是，悔改是福音的内容的很中心和核心的一部分。那今天我们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所以福音派传的福音呢，喜欢讨人喜欢的啊，神很对你很好啊，很爱你啊，给你很好的计划，你为什么不要这个东西呢？这么好的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受了传福音的训练，说好像卖，我找到一双好鞋子很便宜，我一定要告诉你嘛，没有错，福音是好消息，但是是有条件，不是无条件的，条件是悔改、回转、离弃罪。因为这个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的一部分。你说你这样讲，没有人来教堂啦。So what else is new？ 啊，很稀奇吗？从第一世纪，保罗就说了嘛，啊，十字架的道理，啊，对犹太人来说是绊脚石，对希律尼人来说是愚拙，但是对那些神怜悯让他们信基督的人，是神的大能。比神迹更神迹，是神的智慧比哲学更哲学，啊！我们要传悔改的道，当然我们不是拿着棍子到处去打人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再说，神肯定不是要我们做的越讨人厌越好，不是，肯定不是，对不对？啊，我们是用爱心温柔啊，也要用智慧，也要听对方说什么。所以听了这些讲悔改的道理，你不要到处去骂人了，不是，啊，传悔改的道是需要付代价的，可能流着泪，很谦卑的，用爱心的来传。这里呢，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节下面有几句话，悔改内在和外在的意思。内心的悔改就是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改变。悔改外在的意义就是我们转离罪、离弃罪、离弃那些给我们伤心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罪。所以是里面的改变，外面的改变，两样都是。三十年前的华人教会喜欢讲外在的改变，啊，从前偷东西现在不偷了，以前是帮派的现在不是了，啊，还有里面的，里面外面都要改变。使徒行传第26章第18节第20节都讲到归回归向上帝，悔改归向上帝，啊，这里用了两个词，一个是 metanoia， 那这个字呢是圣经里面最主要讲到悔改用的词，啊，metanoia 或者 metanoeo。 好，那悔改除了 metanoeo 以外呢，还有一些的词，啊，我们现在呢讲到第79页，啊，比方说马太福音第21章第30节，啊，这里说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却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不懊悔，那这个懊悔这个字呢，在这里呢是会意，有着会意，懊悔悔改啊，悔改包括懊悔 regret， 那这个是好的这边。那另外呢，马太福音27章第3节也是用这个词讲的懊悔，那这里呢是讲犹大的懊悔啊，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那这个后悔呢是不好的，意思就是说是没有转回归向耶稣基督的懊悔，啊，真的悔改包括忧伤，但是有一些忧伤有些后悔呢是没有结果的，因为它不是转向主耶稣基督的。中国大陆的新现实主义小说和整个20世纪中国的文学里面有一大堆，呐喊，懊悔的小说，那些不是悔改，那些是看见社会上的不公义，不论是封建的社会，鲁迅的，或者是文化革命的， 啊，为了整个啊中华民族懊悔呐喊呢，不叫悔改，悔改是要跑到十字架面前。悔改包括忧伤，不错，但是忧伤之余还要跑到十字架面前。好了，那这个真正的合乎神心意的悔改包括一些什么呢？第八十页，第一，不错，包括忧伤，畏罪忧伤的确是悔改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光是忧伤不够的，记得吗？我们昨天唱的 Not what my hands have done， 不是我手所做什么，不是我的眼泪我的叹息能够救我，能够救我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但是忧伤的确是我们需要做的。约珥书第二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归向我，哭泣悲哀撕裂心肠归向耶和华。所以这个这里的悲哀呢，是悔改的表现，悔改的一部分。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十九节，我回转以后就真正懊悔，趴腿叹息，抱腿蒙羞，这应该有的。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节呢，是我的讲道老师常常讲的，我有一个讲道老师 Dr. C. John Miller， 他有一些书在我们书摊上，那他没有叫我什么讲道，因为每次讲道学上课他就叫我们悔改，所以至少我听懂了他讲的那个悔改到底是什么。他常常引用这节经文的《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依着上帝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忧愁是叫人死。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忧愁就是为我们的罪的忧愁有两种。一种呢是世俗的，结果是死的；另外一种呢是依着上帝的意思去忧伤的。他会生什么出来呢？他会生忧伤，生后悔，但是呢，这个是没有后悔的，生着懊悔是没有后悔的，结果呢是得救。所以有一条忧愁的道路是带我们到得救生命，一条的忧伤的道路带我们到死亡那里去的。悔改包括承认，包括忧伤。那为什么会死路一条呢？再回到那些上一代听培灵会的听众，就是回家低头打自己的那些信徒，我们好像在新的门口挂了一个牌子 Depression in progress do not disturb， 不要打扰我，我现在很消沉，我在忧郁，我在忧伤。然后呢，我们就偷偷看一看上帝有没有在可怜我忧伤的这么厉害。基督徒常常做这种事情的，那我一讲出来好像很好笑，但是当时你是很可怜的，是不是？很忧伤，好像跟神说：“神，你看不看到我？我是忧伤专家，我做的这么好，你还不可怜我？”那当然话没有说出来，那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就停留在那里兜圈子，兜，那。依着神的意思的忧愁是什么呢？是跑到十字架面前。世俗的忧愁呢，是为忧愁而忧愁，可能是懊悔。那还有另外一种呢，也不是真的悔改，那这个是一个假悔改啊！哇，很惨哦，已经为罪忧伤，还说是假的啊！假的就是假的 ，I'm sorry 啊，但是不是后悔的 sorry。另外有一种假的悔改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犯罪或者犯法，不论犯罪的犯法呢，被抓了，就是给那个发现了，那我们为那个罪带来的后果而忧伤，那个不叫悔改。Okay. 比方说尼克逊总统水门事件被抓了我们当时呢报章就说 He had enough punishment。美国世界对他这么残酷，他已经够受了，受得够了， 那个不是悔改，那个是一个人犯罪带来的一些后果，当然是不好受的，很可能是神的公义的彰显，但那个不叫悔改。悔改是在神面前承认为了罪而忧伤，结果还有第三点就是要离弃罪。所以在诗篇第五十一篇八十一页第三到第四节那里呢，你看下面有几句话，只是离弃犯罪的罪行是不够的，也要离弃对罪的脸目 ，abandon the love of sin, end our love affair with sin。那上一代的敬虔，基要主义的敬虔，带着一种律法主义的味道，比方说有人会说，某某人抽烟，他就不可能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圣经没有说抽烟的人不得救，得救的人就不抽烟。当然，抽烟不是好事，但是这种的律法主义呢，就比较注重离弃犯罪的罪行。我不是说抽烟是犯罪，我只是做了一个例子而已，这种的律法主义呢，注重离弃犯罪的罪行，比较没有叫基督徒真的意识到悔改呢是离弃对罪的爱，那才是根之所在，问题是根。所以呢，这个悔改的第三方面呢是离弃罪。八十一页底这里有威敏斯的小要理问答第八十七问，我读问，请各位读答。悔改以致得永生是什么呢？答：悔改以致得永生是上帝所赐的恩典，使罪人因真觉悟自己的罪，又却知上帝在基督里的恩慈，就痛心懊悔恨恶，并离开自己的罪，归向上帝，立志竭力重新顺从。这里说，首先悔改是神的恩典，和信心一样。刚才说过，信心和悔改好像一个银币的两边两面，悔改是神所赐的恩典。所以某某人悔改了不要说我们个人布道成功了，是神的恩典。 OK， 还是神的恩典。一个人悔改是神的恩典，三部分。第一，因为他真正的觉悟自己的罪，又却知上帝在基督里的恩慈，他听懂了五百个人坐在，五千人五万人坐在布道会里，他说今天好像上帝就这样跟我一个人讲道这个叫觉悟知道了自己的罪和神的恩慈这个是觉悟悔改的第一步。第二步呢，是痛心懊悔罪恨恶罪的第二步。第三步，离开是离弃自己的罪，归向上帝，立志竭力重新的过一个顺服的生活with new endeavor after new obedience。 这个是我认为小要理问答最宝贵的一条的问答之一因为把悔改的定义清清楚楚地讲出来不拖泥带水。上一代的有点拖泥带水，搞得我们呢几百人在哭，为什么哭不知道几百人都到前台前来，为什么不知道清清楚楚的，为什么我们要台前来，为什么要悔改，是为我们最忧伤，然后呢跑到十字架面前立志改过过顺服的生活这个叫悔改下面呢，以西结书的经文，我们读过很多次了我们这两天读了好多以西结书，是吗？十一章、十八章、第三十三章，很好的证明什么？旧约里面很多很多的恩典，新约里面也很多很多的诫命。神的慈爱来邀请我们悔改，这个经文是很多的。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九节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上帝，离弃偶像 今年2004年1月1号，我在马来西亚西马的怡保这城市，怡保啊，在怡保的一个福音堂啊，他们呢每年1月1号呢有感恩聚会、感恩崇拜早上，啊，在感恩聚会里面有一段呢就是会幕报告，就是一个长老来读一个报告，是很长的啊啊。去年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传福音，好，有多少人受洗？名字读出来。那这个受洗的名单后面呢，有另外一个表，啊，除偶像的表，哇 ，wonderful，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第一次啊，可能我在西方太久了啊，受高等教育很少看到除偶像的啊这个清单的啊，哪一月份哪一家啊，离弃偶像归向上帝。我们西方传福音的这个信息呢，常常注重人与神的关系，但是关系 relationship 这个字呢已经给我们搞坏了。什么叫做关系？我们这种年纪就是去喝咖啡，女的去 shopping 啊，小孩子去打 tennis， 那叫关系，弄搞关系。那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怎么一回事嘛？啊，我们传福音说啊，神人跟神的关系搞坏了，要搞好。搞好是什么样子呢？就跟神去喝咖啡吗？啊，当然不是嘛！啊，你懂我的意思吗？关系这个字呢，已经弄到很烂了，啊！圣经说的是离弃偶像，归向上帝。我们的关系是什么？人生最高的目标就是 glorify God and enjoy Him forever， 荣耀他。怎么荣耀他？啊，顺服他 ，loving Him and doing what he commands。这是小孩子的啊，要理问答里面的大概是第四条啊，第三条、第四条啊，我们。怎么荣耀神享受他呢？要爱他和做他所吩咐我们做。他做要我们做什么？离弃偶像。那我们的偶像是什么呢？哦，我们说民间宗教那些菩萨咯，啊，那个是民间宗教的偶像。知识分子呢，我们这一代做牛做马的，我们人生最高的目标是什么？是我们的 zip code， 我们的邮区号码。我的意思是说，是我们的校区 ，our school district， 啊，拦阻很多华人基督徒侍奉神的，就是他的 school district 或者是他的 zip code， 啊，孩子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因为我们上一代太苦了，太少东西了，现在什么都给他们。你知道美国人有一个习惯，有些美国人还好，不是每一个美国人，啊，从这个8月份圣诞。姐的广告出来之后，每天买一个圣诞礼物给小孩，到了圣诞那天堆的整个房子都是，啊，我们的偶像是什么？不一定是菩萨观音，我们的孩子可能就是我们的偶像，啊，那我们要转离偶像。或者呢，你有没有试过有人约你啊 lunch appointment， 你打开你的planner 啊，或者是对不起，现在不是打开，现在按，嘟嘟嘟嘟，我这个礼拜没有空，下礼拜二好不好？其实你这个礼拜空的是，你说我这个礼拜没有空，下礼拜二好不好？啊，我们的偶像是什么 ？Privacy， 我们不会给人家约这个礼拜的，啊，假如不是很熟的话，肯定是下个礼拜，是不是这样子？你是不是这样子啊？为什么会笑？可是你给人家做过这种事情是吧？啊，你不做这种事情的啊，人家约你就明天就去了，或者今天就去了是吧？啊，这个华人的教会里面，我们都一家人的弟兄姊妹，所以很好的啊啊，这个 privacy 可能是我们的 leisure， 可能是我们的偶像，儿女可能是我们的偶像啊，离弃偶像，归向上帝，来服侍那又真又活的。好，下面呢啊。这个悔改的必须性，这里说悔改一点功劳都没有，嗯，但是呢下面很多经文告诉我们，神啊，就是我们要悔改，神赦免啊，悔改赦免，悔改赦免。好了，刚才我们讲过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神的邀请、神的吩咐、神的应许。为什么要悔改呢？悔改跟信心一样是没有功劳的。好，我们来看一个图，我看是不是在我们的补充材料里面有这个图，应该是有。 是的，是在第78到79页，很抱歉是 break it up 啊，两页，78和79页。讲到这里呢，我们要强调一件事，信心跟悔改都是没有功劳的。我们得救的凭据的 foundation 的 ground， 神为什么接纳我们？完全是恩典。我们靠什么得救的呢？是靠恩典。恩典是指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我们借着什么？我们借着什么工具、媒介、道路来得到这个恩典呢？信心和悔改。悔改是没有功劳的，信心是没有功劳的，但是不信不悔改是不可以的，必须的。因为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上帝在基督里的吩咐和应许，福音里面吩咐我们，应许我们要悔改要信，但是呢是没有功劳的。等一下我们还要讲到这个好行为就是顺服。所以我们得就是本乎信，因为是本乎恩。罗马书第4章16节， It is by faith in order that it is by grace。 我们因信称义的意思就是因恩典称义的意思。恩典是凭据，是根据信心。好像是马丁路德说的，信心什么？是一个乞丐的碗来领受天上的皇帝给他的免费的礼物。It is a beggar's bowl to receive the gift from heavenly king。信心、悔改跟顺服是不可以不做的，是神的吩咐。做了之后没有功劳。路加福音16章说，你们做了之后说，我们只是无用的仆人而已，不做不行，做了没有功劳。但是因为神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和复活，所以神悦纳我们真诚的信和悔改。恩典的相反词是行为。什么叫行为呢？就是靠自己的功劳。例子，一个是律法，一个呢是天主教的圣礼。这里这个律法这个字呢，不是指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从来不批判旧约圣经的。律法这个字呢，意思就是说靠自己守律法盼望神接纳我，是一个人为的宗教。圣经从来不批判旧约圣经，圣经批判的是人靠守律法这种的行为的宗教。像这个表呢，我们就得看清楚啊，我们靠恩典不靠行为，所以我们信而不是靠守律法。因信称义，其实呢讲得更好一点，可能是借着恩典，信靠恩典称义，不过借着信心。We're saved by grace through faith，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借着信。我承认有的时候新约圣经是 by faith，但是 through faith 可能呢是比较准确的说法。当然这个 by 这个字可以有很广义的意思。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要数算你的恩典，在地上有试炼有痛苦，但是在天上你为我们预备更荣耀的家园。求主你给我们看清楚这一切，给我们无论是今生的来生的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以感恩的心来领受。求主叫我们定睛仰望那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救主耶稣基督，忠心的、终生的来服侍主你，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而求。